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琦、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樊素， 还有我 Cathy。 好，有的时候呢这个放假是比上班还要累，很多人在长假结束之后呢回来上班啊，就感叹觉得头两天上班就非常的不适应，更重要的是这个休假，好，感觉如果你不是完全待在家里，就是吃吃睡睡这样的这个状态的话，你如果出外去旅游啊，只要是在国内任何地方旅游的话，你出回来一定都是一种非常非常疲惫的状态，而且现在这已经变成一种常态了。似乎你一谈到长假，一谈到旅游，你要不就别出门，要出门的话，一定是这样的这个结果。 我最近哈接待了一波同学，就是从也是内地放长假嘛，十一黄金周就跑到香港来玩。他们一路上呢是经历过四个城市，什么中山啊、珠海啊、深圳，再来到香港，下一站还要去澳门。我说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呢？一个地方就停了两天，两天都不到。哇，他说没时间啊，他说好不容易有七天，到哪都是赶集的这样一种心情，而且去哪哪都堵。他说已经算不错了，要不是这次有黄金周，我平常根本就请不到假。他说像你们香港是有所谓的带薪的年假，但是我们那儿人就这么少，你说要是走了你一个，老板就不答应了，那你走了活谁干呢？假基本请不到，我一年也就指望着这几个七天黄金周才能够满足我所谓的旅游的愿望。 是，因此在全国假日办好难得的头一遭在网络上公开做调查， 是 在调查，就是说问网友啊，你觉得这个现在的调休制度或者说现在的黄金周的制度有什么问题？70%的网友，我今天看到的这个数字啊，是在包括人民网、搜狐网还有凤凰网上面联合做的这个调查，70%的网友表示反对啊现在的这种长假的调休制度。 是， 你第一要研究很久，哎呀，这个前面怎么挪一天，这里怎么再请一天假，尽量的把这个长假攒起来啊，最后呢攒出来的结果呢，还是哎全国人都攒到一块去了，那都攒到一块去，大家就排队吧。好，这个长假黄金周旅游谁都游不好，你看这个北京出门的时候堵，回来的时候也堵，回来的时候还赶上这个雾霾，所以这个弄的就是大家都不痛快。 我觉得这个你要是黄金周期间出门啊堵啊这个人多呀都还不算什么，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每当黄金周也好小长假也好，我们每天的新闻都会有这种高速公路上的车祸事故。 对， 说白了大家简直是 冒着生命危险， 对，冒着生命危险在过黄金周啊 用生命在过节。好，这个因此既然大家都看得见，这个休假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就变不了呢？我一直很好奇，就好像在黄金周的时候看这么多的这个很让人觉得难受的新闻啊，九寨沟堵啦，华山堵啦，哪儿又堵啦，你就觉得为什么？难道大家都傻吗？ 好，我跟你解释一下，其实你要追溯这个历史， 是 以前是没有所谓的黄金周的。 对， 你就比如说49年到94年，基本上呢就每个礼拜你就休礼拜天 啊。这个我小的时候也还有记忆，小学的时候放大小礼拜 是吧？ 这以前是没有双休的嘛？ 94年到95年之间，当时有一个改革，然后呢 是先试行，就是说一个礼拜是歇一天，下一个礼拜歇两天，这样轮替着来。 什么时候开始黄金周了呢？97年，你知道97年发生什么事儿吗？不是 金融 危机吗？ 对， 金融危机完了以后呢，国内就说你要促进消费，要拉动国内的经济。于是在99年的时候，国务院就决定了把春节、五一还有十一的休息时间跟前后的双休日一拼，就形成了七天长假。于是呢，在2000年的6月才正式确立的黄金周的假日制度。 是， 所以说呢，它根本就是出于一个经济方面的考虑，为了拉动经济，也为了是带动这个旅游市场的发展。 对， 这个 刚才 你说吧。 刚才樊素说这个49年到94年之间一直是这样的，其实是 我们如果看的话，最早就有一个规定，就是在1949年，就是这个政治协商会议的时候，这共同纲领里面就已经说了，这公司企业目前一般实行8小时至10小时的工作制，就是当时其实是有一个规定，但是1949年 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 对，但实际上一直在执行中有很多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是就有很多的困难，不能变成这样。有一些原因当然是历史原因了，一个是当时是大量的业余活动跟政治运动严重的挤占了劳动者的业余时间，还有一个是当时刘少奇就说了一句话，说你搞不赢资本主义，为什么还要坚持8小时工作制呢？这两个问题，历史的问题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对啊，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至今都存在，就是刚才樊苏也说到了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央的政策一直在根据经济建设的需求不断的在改变。就是说我其实很多时候我都是对于我们这个人力是野蛮的，像机器一样使用。当我需要你这个时候工作的时候，你就要工作。 是， 当我觉得你这个时候不，我也不是不让你工作，而是为你让你为继续消费、为国民经济做贡献的时候，我就给你放假。 对，所以最好是你不管是上班还是休假，都要创造经济效益。 而且你说现在的每年黄金周结束之后，你一定会算账嘛？就今年的旅游人数达到多少？ 是， 然后创造收入是多少？公路上面的通行又怎么样？但是有没有人真正去算过大家的幸福指数？ 对， 就真正享受过7天长假的人，觉得这个长假过得特别爽的，我很开心的。 我觉得这个长假呢，你要设幸福指数，这肯定没有用，得设一个胸闷指数。你去测哪个地方的人一放假最胸闷的？ 而且呢，你要测试真的是有收益方面、收入方面，你不能仅仅是靠这七天，你要把这七天前后也算下来。比如说，我放假之前，我就每天在那盼着，哎呀，我终于什么什么时间开始放假了？ 放假之前加班，放 假 回来还得加班， 要不然就加班，要不然就代工。 对， 你说反正都快放假了，我干嘛这么拼命呢？就包括就搞得你很混乱。 对， 之前不是有一个什么中秋节和是今年吧，就今年这个中秋和十一 12年的时候， 12年上3天休3天，上6天休1天，上2天再休7天，这到底是要干嘛？所以你的如果是真正一个从劳动者角度来看，我自己的工作规划我可能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是， 对，而且还说这个我们一直说这个投资然后出口跟消费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吧。 是， 那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黄金周也许你消费是上来了， 是， 可是投资跟出口几乎是停滞了。你像我们这个沪深股市一停停7天呢，这个资本的流入流出一下子就停滞了，相当于 就是。 而且这个跟主要跟国外也不接轨，你国内休市比如说这个黄金周的话，香港这边照样是有操作，因此我想很多金融业的从业者他不见得能够真正的休假，你国内放假了，你这边还得继续上班啊，所以说有的人就变成被迫你要加班，因此这个算账的这笔方法哈，我觉得现在是有必要审视一下。以前呢都在算这笔经济账，那现在越来越多的是不是该算一算这个心情的这笔账？那包括你原来算的这笔经济账，你的算法是不是真的对哈？这确实是有必要重新用这个台湾的这个说法检讨一下，检讨一下，好好的检讨一下。三点花新闻啊，咱们今天关注到休假制度，不知道这个黄金周你过的是不是像大多数人那样胸闷呢？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咱们说到这个休假制度的安排，这很明显的一点哈，在香港你的这个所有工作合同里面就会注明了你这个有多少带薪休假的这个，或者说叫年假的 annual leave 的这么一个机会，但是在内地好像你一说到这个年假不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或者说很多朋友都反映啊，说哎，这个公司有说啊，一年你确实有年假，但是没人敢休。 对， 哎，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微妙的一种心理，你明明有机会或者说你有这个权利可以休假，但是却不敢，这是为什么？ 我觉得有一个文化的问题在里面吧，还有就是我们内地的现在的一个思路，好像就是大家什么事情都要给这个所谓的就大国家来讲要给这个经济建设让路，然后呢每个人 到每个公司，他们都是希望可以利益最大化， 利益最大化。 然后每个个人， 但是这个不应该全世界都是这样吗？全世界哪家公司都是为了赚钱？ 没有，但是个人他也会有一个我觉得我们现在整体的心态是要进取，就是很怕给领导留下一个我是一个不思进取的一个形象。对， 哎，这个文化哈有一个差别，你同样是休假，比如说德国有法律规定，你这个员工在休假的时候，你公司不可以打电话给他，你打电话给他就是属于这个违法的这个行为。你看这个，你这样一来的话，就没有人敢，哎，就说我不敢休假什么的，不行啊，你一定要休假。 这个文化还有一个层面，就是看你的领导是一个什么样的习惯。领导不仅仅是你公司的老板啊，还有这个国家的领导 哦， 甚至这个 咱们 的 领导人从来不休假，这倒是 上行下效。 对，你看，哎，你看，包括总理啊，有时候记者会上都会说出什么这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或者是包括我已经要工作到最后一分钟，我必须在我退休之后，我才能够享受到就所谓的这种休假或者是晚年的生活。 是， 所以这个你说从整个文化上来说，它就是从上至下就是这么一个，所有人都要拼命的努力工作。 哎，你这么说，我想到了小学的时候，其实大家印象还挺深的，这个老师会鼓励你生了病继续去上学。 对， 然后上学如果这样做呢，你就好像像带病， 会受到表扬。 对，你会得到表扬。我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就是说，哎，如果老师知道你今天身体不舒服， 带病干嘛， 你还是来学校来上课的话，老师会觉得你就好像你是这个身残志坚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带病这个工作或者说带病上课，但其实以今天的这种观点来看，带病上课上学或者甚至来公司都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 对， 你不仅对自己身体造成损害，你还可能传染给别人。 对，我在香港之后才有这样的感觉，我在内地的时候就跟你说的那种思维是一样的，觉得我什么事情都必须坚持。 对， 就考验你意志力， 考验 你毅力的时候就别人在看着。 对， 但是你来到香港之后，你生病之后，老板说你不要来了。 对， 而且你必须给我戴上口罩。我说戴上口罩就好像人为的非要把我隔离，我又不是另外一种生物。他说你必须得戴上，因为你会影响到别人，关键就 是 影响到别人。 对， 而且他非常重视这种所谓的公司的文化的经营，就一个人的习惯你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公司的文化。就大家休假你就好好休嘛， 对， 你不要在休假的时候又回邮件呀，又回电话，那别人怎么办呢？别人看的说你要不要这么拼命，其实无形当中会给别的同事。 其实香港在这个华人社会里面已经算是非常拼命的，大家平时上班的这个时候工作时间是非常长的，但是基本呢，我觉得这个休假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硬的规定，还是能够保障下来。 对，大陆就是形成了一种扭曲的价值观了。 你什么时候都在上班？ 是，还有就是我觉得其实大陆的这种形成这种扭曲价值观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一直是一种非常短视的目光，就是我只看一个眼下当前，可能你今天多上这一天班，你带病上班，你可以帮我多做什么事情。但是我想香港也好，或者说是一些西方社会也好，他们看重的是你这个人一个长远的发展。就是也许我给你放了这个假，然后你去充电，然后 心情好了， 对，回来其实你创造的利益是更多的，只是你没有办法把它量化而已。但是我们大陆就一定要把什么事情都量化出来，就是我希望你今天多干一天的活，在我看到你就多做了很多报表。但实际上你整个人他的价值， 你的生产力是很低的。 对，在这种无形的损耗中它有降低。其实 还真是，你看一直有这种职场上面那种小贴士出现，最多就是说是你在这个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或者说你在感觉到非常疲惫的时候，你再来做你手头这些事情，不仅不能够做好，有可能还带来出错率非常高，还要别人给你来擦屁股，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但是大家好像暂时都没有太清楚的意识到这一点，还是采取一种老式的啊，我今天来上班，我来打了这个卡，我一天在办公室里坐满8个钟头9个小时，哎，我今天这份力就出到了，老板今天请我的这份人工就没有白出。 我觉得这个前提是哈，每个人必须人尽其责，就是你打卡那8个小时你是真的在工作的。 哎， 但其实你现在在内地其实看到很多的办公室文化，不说白领，很多的机关确实是人浮于事的，他可能就是坐那儿，我每天就等着放假，看个报纸，上个网，斗个地主什么的，就一天完了。这个情况放下呢，你 说的这是政府机关吧， 你就不能去奢望大家对于劳动者是有这么崇高的一种也不能说爱戴，至少是保护吧。在香港大家会觉得每个人你都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事情，所以相应的你就受得起这样的权利。 问题是刚才樊素说的 你这意思就是说你平时得卖命。你 真的，你说实话哈，就我说刚才接的两波同学来香港，他们一个很大的也不能说震撼，就是让他们看到的一种景观，说为什么 他在外面游荡的时候玩的时候白天在街上是看不到什么人的，尤其在中环那种地方，就六七点的时候，七点钟以后开始人潮汹涌。他说这个在内地哈，你说我在武汉或者在上海在成都，我都是在非上班时间就看到街上很多很多的闲杂人等，就游手好闲，就大家好像没事儿似的。他在香港说明这是一个很有秩序的社会，大家该干嘛的时候再干嘛。我当然这个， 你想说是因为大多数人都在偷懒。 我想说的是，可能有些人他并不是像大家想象当中应该在你工作的时候做工作的事情，所以导致呢，有的人他在这个，你说好像不是非常有底气的拿到你的假期。 关键是樊素说 的 这些人吧，樊素说的这些整天游手好闲上满八个小时的人，他们还真就是有有薪年假，而且切切实实能执行的人。 真是， 就是这些事业单位，然后国家机关这些人，他们恰恰就是可以保证带薪年假的权利的人。实际上，私营企业在内地真的是， 这真是气死人。 我跟你说，这个很明显，那老板也不傻。你看你手下的这个员工每天就像你说的这样，这个游手好闲的话，那我为什么请你呢？你说的这些，我往往就是因为我没有这样什么 KPI 啊，没有这样业绩指标的人，所以我平时可以玩得起嘛。 所以 但是就是这些人，他平时是像凯子说的，他真的是有有薪年假的。 对， 你知道我看到很多教授就说到这个黄金周该不该取消，什么小长假那些放假有什么样的建议哈？有的专家一句很好用的话，就中国太大了，太复杂，国情。 你这好像胡。 太复杂， 复杂中国。 哎，复杂中国，除了刚才我们讲的人群，劳动人群当中，当然分很多种，有的比较卖命，有的可能就是打酱油型的，但是还有一种，我们通常在网上，你说白领有七成网友不满意，中间有没有可能忽略另外一种人群，就是农民工？农民工他其实也是享受这个带薪年假的这样一种待遇的，但是据我所知啊，很多人他一是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制度，二一个是我也不想休。其实我就希望等到这个年底的时候，尤其是春节，你把所有的假挪到一块儿，让我回家，在家里待的时间长一点。而且我回到城市，我是希望我工作时间尽可能的长，因为我只有多工作，我尤其是以这个小时计算工钱的时候，我希望我多工作，我赚的才会更加多一点。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对立的一个观点，不是说你让你休假，这个就是减少你工作的机会，或者说以你减少工作收入为代价的这种休假，更不是说带薪年假不是建立在取消黄金周或者说废除这种目前的这几个假期的这个基础上。我觉得这是现在我们说的这种休假制度的改善，更多的是在你工作的同时怎么样让你的权利跟义务配套。你比如说我干八个小时，我应该有多少这个得到多少的报酬，或者说我每工作一年我应该配的多少这个带薪的这个假期，而不是说我强迫让你休无薪假。这个我觉得跟大家说，哎，我愿意多赚点钱，这个应该是不冲突的。 对，而 现在是大家是处于说我原来的那部分带薪假我没有办法拿到的问题。 对，刚才樊素说的这个农民工，其实我觉得当然我们有没有黄金周这个讨论的过程中势必是会有人要支持有人要反对的。但其实农民工兄弟他们是比较支持有黄金周的这样一批人，因为他们有可能说在这个黄金周期间可能老板会提供给多一些的这个有特别他们从 事的这种有几倍的工钱， 这种如果是服务行业的话，那在黄金周期间是受惠于黄金周的这个消费的。然后呢他们在这个期间可能会有工钱会比较多，所以他们也许是希望。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不能够把现在的黄金周比如说国庆的假期哈，通常这个法定的假期是香港是一天，国内是三天。那剩下的比如说你攒成七天的话，剩下的四天你就不可以计入到每个人的有薪年假当中，让你自己去选择我剩下的这个四天到哪天去放吗？ 但是这个名义上实际上你其实上没有四天呢，你那四天是从前后的星期天挪过来 的。 对，我觉得一种可行的方式就跟你这个类似的哈，就是比方说我们全年就是有这么多天年假， 比如说你规定你一年有十天的假期，你可以自己挑。 对，没有，因为如果说不能保证这个带薪年假的情况下，那我就把全年的这些假我分配给每个人，你可以自己选择休的时间。当然这个就跟我们最初开始挪过2008年的时候挪那次假期是又有点冲突，因为当年挪那些假期是把这个五一黄金周变短之后他挪出来了端午啊中秋啊这些节可以休。那他当时的一个初衷是希望可以让弘扬这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对， 但实际上现在看到这些节日有起到这些作用吗？你有真的在重阳节的时候回去看望你的父母看望老人家吗？ 都堵在路上了， 大家都在趁这个时间去玩或者是怎样。那如果这个意义已经丧失了的话，那你不如就把这些重阳节也好中秋节也好这些假拿出来变成你的一个相当于储存在你的这个假日银行里面， 灵活选择 你自己去支配，也许这样会更合理一些。 对，我觉得关键是大家有没有权利或者说有没有方法去安排自己的假期。这你现在是全国的人被迫 在这几天你一定要休这个假，不休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在其他的时候休假的。 是， 那很多人他权衡的一个结果是啊，那我有假总比没有假好，虽然说这个假最后也过得不痛快、嗯、就变成了这么一种选择。 当然哈，所有人都有不同的意愿，可能就包括我们讲了刚才多种的人群、啊、有的人是希望这样放，有的人可能希望我不要放假，我尽量的多一点的工作才能拿到更多的工钱、 嗯、 但是有的你说规定它是这么定下来没有人反抗的，因为大家都会算计非常清楚，我活在这个圈子里面，办公室的文化里面、 嗯、 如果我站起来反抗的话，我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嗯、我甚至饭碗都没了。 没，你说到这个哈，就让我想到了其实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异、嗯、除了这个休假制度它除了有一个法律的规定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工会的存在、嗯、或者说劳工组织的这个权益、 哎、那天我也 咱们先休息会儿，三立化新闻回来再继续讨论。 为己为人，切勿冲灯。 上班好郁闷， 听这里。 开车好无聊， 听这里。 夜晚好寂寞， 听这里。 U Radio 你随传随到的好朋友。 美丽同行，与爱同行。凤凰网2013美丽同行乡村儿童联合公益大型盛典活动启动，更多资讯请关注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News and music。 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这刚才我说到中国的这个工会哈，咱们理论上是有工会的，比如说中华总工会，这是一个正儿八经的一个挂牌的一个单位。 嗯， 但是在我们每次一说到这个休假或者说一些劳资这个待遇的问题的时候，很少听到有工会方面的发声。这个你就看跟国外的一些情况是形成鲜明的对比。比如说你休息的权利，你比如说这个带薪休假的这个问题、嗯、你的这个待遇报酬很多都有工会谈判组织的这个身影。因此我在想说，为什么在内地的很多企业你是有薪的年假你不敢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人来替你撑腰。你万一比如说因为我休了有薪年假遭到了老板的各种这个穿小鞋也好、嗯、或者说不公平的这种待遇也好，你没有办法跟他对抗。 说到这儿，其实你要是说这个问题又说大了，因为你工会在很多时候完全没有起到作用。比方说实际上现在大量存在的就是对于招女孩子，为什么会有一些公司有这个性别的歧视，不就是怕女孩子将来会有这个怀孕的这件事情、 嗯、 然后也会影响到她。实际上这完全是人的一个基本的权利，但是却在休假的这件问题上就被当成是一个你在求职的时候一个劣势。 是，有不少经济学家说哈，中国的经济高速的增长哈是建立在有一个说法，有的人说叫劳动力成本比较低，或者有人说叫做低人权优势、 嗯、 因为咱们对于劳动者的这个保障比较的差。这个确实有的时候你如果真的换算成经济的话，确实就体现出来，别人一个工人一年可以有10天20天的年假，你这个年假还是带薪的，咱们就没有，那你一年就比别人多干20天、 嗯、 多干20天，你这个等于说这个就是白干的、 嗯、 白干的，那你这个如果换算成钱的话就直接算进了 GDP 里、 嗯、但这样就会导致我觉得可能整个我们的劳动力就未老先衰了，甚至是你 也许 你的这个增速慢下来，可能里面其中就有一些原因是你之前你原来比方说这一个人他可以健健康康然后很开心的 工作，比如说工作60岁， 现在 50岁就必须得退休了， 是可能有疾病 啊各种困扰。 这跟现在世界趋势是有关的、 嗯、 你记不记得咱们上次做这个杨彦随教授说到养老金的那个争议问题、 嗯、 他其实有一个观点，就是说应该引导人们在退休之后还要多去工作、 嗯、 当时就有学界的人就站出来反对嘛，他说这根本就是逆历史潮流、 嗯、 你说世界的一个趋势是引导大家少工作、 嗯、 尽量的让大家能够在工作和这个休息之间能够平衡，能够多休息，然后在有限的时间里你创造更多的这个社会效益。 是， 这当然你跟中国这个意识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咱们非常著名的这个什么 休假时治疗。其实有的时候 休假都不是一个好词儿、 哎。你知道休假就是不是一个好词儿。如果在政治层面上来看，它意味着什么？你是靠边站的， 哎、 放逐了。 对， 而且真的是跟文化有关。你说上行下效，咱们刚才讲了一点点，说领导人你都不休假，啊、你都是强调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包括江泽民当年2001年的八月份、嗯，他跟纽约来的记者就聊天，嗯、他说我在任的时候没休过假，甚至一天都没有。所以你会看到在中国有个非常特别的现象，什么？就各种名山大川里面充满了疗养院 啊、 疗养院是干嘛的呢？它其实就是有可能哈，是上午在那儿办公，下午让你稍微休息，就是因为你没法休息才给你建这么多的疗养院。 北戴河， 对对， 边开会边工作， 没错。但其实呢，你说你看国外有些例子哈、嗯、有一年好像是欧洲开一个什么财长会议，2007年的时候、嗯、德国的财长他居然的理由我不参加，理由是呢我要跟家人去休假而缺席这个西方七国财长会议，一时间也是非常多的讨论。你看普京休假去干嘛？就是普京大帝的那种本色， 对，什么 捉鲸 鱼、 钓鱼 啊、 钓 飞机啊、抓鲸鱼、打老虎啊，这个都是这样的故事，都是在休假期间。包括你看这个奥巴马或者说英国的这个首相卡梅伦，哎、嗯，去休假的话，他都是大大方方， 对， 通告全国说。这两天我休假去了、 哦、这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这向你的国民去展现出来你作为除了政治领导人以外、嗯、你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一个， 而且他还有宣扬一个家庭价值，说哎，我要花时间陪家人， 增加亲近感的一个很重要的话。因为其实你把这件事情想想开，就是如果你都不能好好爱你的家人，你怎么去爱你的国民呢？ 对啊，而且这个休假也是有一种示范的效应，你这样的休假就造成哎，你手下的很多公务员在你引导这些国民说哎，我们应该有休假的这个意识，大家应该知道这个休假其实是一个健康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嗯、 而且会让人就外国人哈不明、嗯、咱们中国这个传统的人 不明觉厉，他 说哎，中国的领导人他们就没有家庭吗？你说每到咱们自己团圆的时候、嗯、春节中秋节、嗯、咱们看到的领导人出现在新闻联播里一定是去 慰 问 群众 的， 对， 到这个贫困的地区， 寒冷的 山区， 是 哎，可是他们自己有家吧、嗯、他们家人真的是完全不需要照顾吗？当然啊、嗯、为了这个广大的人民群众、嗯、 对， 领导人是 在中国的这种文化里面，大家会对于这样的行为抱得比较赞许，但是你，嗯，就是说你觉得，如果说采取另外一种更人性化的一种方式，或者更有人情味的一面的话，我相信这个效果也不会差。我而且你特别在休假制度上面，你是有一种很强大的一种示范效应的。 我们其实，在94年以前就一直是落后于这个很多西方国家，因为他们很早以前就已经实行这种双休日的制度了嘛。所以之前微博上就有一个谣传，就是这怎么说？他说为什么我们会有双休日？是因为在94年前后，这个中美在入世谈判最艰难的时刻，美方突然向中方提出，在全世界都在实行双休日的今天，中国必须也尊重。嗯、所以可能是这个入世的谈判间接的推动了我们要去与国际接轨、 哦，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啊，以这个经济作为唯一的考量。那这个确实没有把幸福的指数或者说这个人的一个综合发展的能力考虑到这个其中。 是的，所以当我们看到领导人哈可以大大方方的说本周不理朝政，咱们要去哪哪哪度个7天假、嗯、甚至去国外旅个行什么的， 对啊， 大家反而会觉得所有人都轻松下来了， 真的是， 也说明这个国家的价值观是真正多元了，不是只有一种、哎、所有人都是拼命努力 向上，咱们平时都绷得太紧了， 要靠赚钱来证明我自己的价值、嗯、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是，所以这个会不会休假哈、嗯、其实大家咱们中国人经常觉得休假就是偷懒，但其实真的不是，休假的是一种更好的一种活法，反而证明你这个人是更健康、嗯、或者说其实是一个更好的人。 真的是，你说不管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公司哈、嗯，大家都能非常潇洒的去休假、嗯、也说明你们自己公司或者整个国家的运行是成熟的， 休得起， 比较有自信的， 对，我就不是少了你一个人这个国家或者你的公司就运行不了，不会 的 地球照样转嘛。 对、嗯， 而且一个公司也不会觉得我少赚这两天的钱我就会影响到我全年的业绩，我觉得这是体现从小到大所有的一个各层面的一个自信， 就是体现你这个公司是不是有足够的气场、嗯、hold 不 hold 得住这个员工休假的这么一个、嗯、一个地方。哎，所以你看真的是真的应该哈把这个带薪休假切切实实的把它做起来落实起来。嗯， 好了，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有话直说。那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呢，他十号在这个文莱斯里巴加湾市出席第八届东亚峰会。那么在这个会上呢，他有一个讲话，他就说到呢，目前世界经济的复苏的过程是非常艰难曲折，亚洲的经济走势呢仍然是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呢他就提出很多项的这个建议，表示要深化合作，包括要坚定的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啊，要妥善的应对和处理地区热点以及敏感问题。那么他还特别讲到了南海问题，说到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只有大家相互理解和尊重，才能进一步的实现稳定和发展。那么这样一句话呢，今天也是被很多的媒体拿作这个头条标题来处理了。想问问各位，你是怎么样看这样一种表述的？如果你在内地的话，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的朋友可以拨打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可以一键康运。您是怎么看李克强总理的“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哎这样的表述？那听一首歌，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电话。 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欢迎回到三 D 花新闻，进入今天的有话直说。我们看到呢，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文莱的斯里巴加湾市出席第八届东亚峰会。那么在东亚峰会上，他有一个演说，演说当中呢，他特别提及到了南海问题。他说呢，在南海问题上，我愿意在此多讲几句。那么也是表明了中方的几个立场啊。首先说南海问题呢，我们的关注点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航海自由，那其次呢也是讲到了这么一句古话，他说呢，中方将和东盟国家一道继续妥善处理南海问题，共同维护好南海的和平稳定。中国的这句古话，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只有相互理解和尊重，才能够进一步的实现稳定和发展。那么其实他也是想要表达一种和平的意义，是希望和平之光永远普照在东亚大地，让东亚永享稳定和安宁。那其实呢，李克强总理一个说话的习惯哈，其实并没有像我们之前非常熟悉的温家宝总理是在外交场合上经常是引用古语。那你怎么样看李克强总理这次在东亚峰会上的这样一次表述，说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尤其是在东亚问题上，我们看到中国呢是跟包括菲律宾，包括越南，甚至是马来西亚呢，从历史上都有过一些争议。那么这句话的表述，请你发表看法。如果你在内地，可以拨打4001200900，香港听众的话是18723346。好，首先来听到的第一位的来电是黑龙江的宁先生。宁先生你好，你怎么看的？ 我对这个李克强总理啊这句话，他就是体现了中华和合文化互谅互敬互让的精神，也是符合呢当前就是咱们习近平主席啊表达的那个在博鳌论坛呢、和亚太那个埃佩克那个理事会表达的中国的和平发展观，那个集体新政啊，就是体现对内是科学发展，对外是和平发展。我觉得这个观点还是很好的， 很好的。 就是、这个对于南海问题啊，首先应该台海两岸应该联合起来，就是建立联合舰队，大陆和台湾建立联合舰队，共同应对啊南海问题，特别对于中日钓那个中国钓鱼岛啊、中日之争或者菲律宾啊和越南那个南海这个双边那和中国的中国本来是中国领土，当然他们有争议，但是咱们那个体现呢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利益共享，这个观点还是符合科学发展发展观和平发展观，这个观点，这个李总理这个、观点还是值得大家赞赏的。 好的。 我觉得吧， 还有补充吗？ 应该联手起来建立台海联合舰队。 好， 一个国家嘛， 好的，谢谢。这是黑龙江的宁先生哈，观点也是表达的非常的完整，说要搁置争议，利益共享，而且是对这样一句表述呢非常的赞赏，也是符合中国现在所谓习李新政的一种发展的观念。好，接下来是五号线上香港的刘先生，刘先生您是什么样的看法？怎么样看待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这样一句古语？ 我觉得这个李克强他这句话，他可能表明了怎么说呢？表明了中国现在一方面是因为国力不还有经济实力不断的增强的一种自己的一种对实力上的自信吧。另外一种还是展现出了中国现在对待这些东盟和南海国家展现出的一种所谓的 gentle aggressive 的这样的一种态度。 嗯， 就是说我要来主导整个中国，希望来主导，但是呢又希望和平的就是不伤害其他就是东盟国家的感情的这样的一种相互的一种关系下来进行这个南海或者是东盟和东盟的一种合作。 是， 我是这样想的。 好的，也谢谢你，这是香港的刘先生哈。尽管哈，我们从这个语句上来看，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似乎呢是有一种退让的感觉，但正如刘先生所说，他说这种姿态呢也是表明中国其实对于自身的国力是非常自信的，因为自信才敢说出这样的一种话。好，接下来是北京的崔先生，崔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您又是怎么看的？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怎么样理解这句话？ 这句话呢，就是李总理讲这句话的深层含义，我无法去揣测。我只是有一句非常简单的话，在国家根本利益上和领土主权上是没有任何妥协和让步的余地的。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就这么简单，觉得不应该妥协，人家敬一尺，我根本就不能够。 我牵扯到他这句话， 嗯， 但是我就讲什么呢？凡是涉及到国家的根本利益， 嗯， 其中就包括领土主权，是没有任何商量讨价还价余地的， 嗯， 必须要坚决予以维护， 嗯。好，那总理啊，在外交的场合上也是公开的演说，这样的表述会让你觉得有一种软弱的感觉吗？ 因为全面情况不了解，没有办法发表评论。 嗯，好，谢谢。 嗯， 还有补充吗？ 没有补充。 好，北京的崔先生言简意赅，觉得我听出来的感觉哈，是觉得有一种软弱的意思，但是呢对于领土问题上，我相信国内非常多的民众都认为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可言，任何一寸的领土都是必争的。好，北京的赵先生。 喂，你好。 嗯，今天的话题怎么样看？刚才有几种不同的观点，有人觉得这是非常自信呢，而且是符合目前的一种科学发展观啊，对外是和平的一种战略，有人也觉得不予置评，国土任何一寸都是不能退让的。你的观点？ 啊， 嗯， 我觉得的，就因为我们老百姓这几十年这惯性思维，反而敌人反对我们叫拥护，根深蒂固了，再加上我们没打误导，什么是国家的根本利益？是我们老百姓生活好，发展经济，经济转型， 嗯， 绝对不是几块大石头，是吧？人家总理说的挺好的，不走强国路霸权路子，完了让那个南海是幸福之海，是吧？永照， 嗯， 和平有账，人总理为什么加这么一句？大家好好分析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国内有一些，就像刚才那几位先生是那么所谓的强硬，什么核心利益，他实际上什么也不懂。总理呢，拿这句话呢安慰一下咱们这些左派，是吧？要不然说你又卖国了。其实人总理那国家领导人在国外什么不清楚啊？咱们老百姓就不应该清楚外的事儿，所以在这儿净胡说，弄得咱们领导人挺被动的，在东南亚，是吧？而且呢，咱们老说强硬，现在当今世界谁怕谁啊？ 嗯， 对吧？而且呢，有人说什么说我们强硬了，菲律宾总统安倍他们就下台了。我跟你说，如果你犯回更强硬，他们将来的领导人就更强硬，连安倍就比野田强硬， 嗯，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老百姓别这么瞎想了，谢谢啊。 嗯，所以你觉得我们这是一种策略哈？好，北京的赵先生今天是说完就走了哈，非常。 很像他平常的一种风格。那其实我们看到这样一种言论呢，在内地今天在网上呢也是有一些的讨论啊，比如说这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啊，如果人犯我的话，我要礼让三分，如果人再犯我，我还一针，人还犯我斩草除根。这时候看到在网友上的一条评论，说明呢有人是非常欣赏这样一种策略，觉得说的不好，有可能是先礼后兵，但是从这个外交的层面上和从这礼仪的层面上看，我们目前是采取一种迂回的甚至是比较软性的这样一种策略，但是实际上涉及到真正领海问题具体争议上的解决的方案呢，恐怕就不能仅仅看目前李克强总理这么简单的一种表述，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还有更加全面的一些综合外交上的考虑。好，我们还有时间来接到广东的谢先生。谢先生你好，你在线上了。 哎，你好。 您的观点能跟我们说说吗？李克强总理谈到南海问题上的他这样一种孤语的表述，您是怎么理解的？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 我看了，我认为呢，从那个，去年以来，中国那个在南海、在东海、南海四处挑起一些冲突事件的时候，那个企图啊用武力啊改变现状。这个已经使中国那个处于那个四面那个宿敌很孤立的地位，所以呢，现在在国内呢，中国党政军头头大力的呢煽动这个那个反美仇恨日本的中国那个国内那个民族情绪，所以人家又在亚洲呢称王称霸，亚洲现在各国的时候对中国的高度防备啊。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呢，不管他说的怎么好，人家最主要是要看中国政府的实际行动。 好，好，谢谢，谢谢，这是广东的一位听众，谢谢你的观点的发表，不要只是看表面，还要看接下来具体的要怎么做哈。还有时间，湖南的冯先生，冯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说说你的看法吧。 我就对这个李克强总理讲这个话，就是 对 中国全西方国家，这个西方国家领导西方国家的人民和中国人民都看着中国领导人一代一代上来是吧，都看着他们怎么把这个领导这个主人做好是不是，他既然这个话已经讲出来了是不是，你要敬我一尺我敬人家一丈是不是， 对， 但是现在不是说人家先没敬中国人一尺啊，他哪里敬中国一尺，包括日本，包括这个周边国家，包括越南还好一点，包括这个菲律宾，哪里有什么美国哪里有人家进中国，根本中国现在这个样子跟人家根本就不会进中国，人家只不过要中国来图把中国人民的钱拿到外国去，是不是做这个慈善机构，是不是这么拿关系啊搞这些东西乱七八糟的，人家只是这样子，人家不会进中国，不会进中国，中国只有一句话，就是我这个个人意见啊，就是只有这个李克强总理说了，但是具体能不能落实，具体怎么办，能不能对这个话人家能就是能不能负责讲得起，我们中国我们湖南这边说的啊，最好就是这个习近平主席这个事情对于这个看法，对于中国现在你就说人家进不进就是看我们国家，要强硬，你不强硬人们又怎么不进呀， 好好，这又是另外一派观点了，必须得强硬啊，你说要进，关键是现在人家一尺也没有进咱们。最后陈先生武汉。陈先生你好。 喂，你好。 时间不多，简短的发表一下你的看法，怎么样理解这句古语，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 而且他这个是实际上警告，就是一些南海比如说那个菲律宾这些国家，因为他的毕竟他这个有这个人质危机和这个南海这个海岛争端这方面的一些影响，那他的背后的意思我想就是说就是说如果谁对我不敬的话，那我也不会客气，可能就是相当于是对的菲律宾的一个警告，是这样想的， 好，你觉得是一种警告，并不是一种所谓的这个礼尚往来的一种， 对，警告一些这个菲律宾越南这样一些，对， 好，谢谢，这是武汉的陈先生的观点。 好，每次我们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说到关于领土争议的问题，通常哈都会收到听众们比较热烈的一个反应，今天同样是如此。那看到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大家观点不一，理解的层面上呢也是有不同的一些看法。那不管怎么说，目前在外交姿态上，我们是看到李克强总理用了这么一句引用率非常高的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的说法。那么接下来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到底会具体出什么样的招，怎么样去应对目前我们所面临的一些困境，我们在拭目以待。好，非常感谢今天所有听众打进电话来，也谢谢你收听三地话新闻，再见。